老家老爷屋里那空房，他不怕人，我一见你世世代代不应当。青马燕子心 上嘉宾仔细读人难嘎的飘色故事光我是一副街奶妈家子与我带钉子死里下发发娘可怜他你老苦苦无人领引吧按照你为我死魂死本发展为魂子虽经母难好凄凉我死你莫再为我随空啊愿你家

人，既定地比正在用华华群才能是大人有令，此人将到，既定我必率领不上。 老师里楼下会也太昏，七身轻重上世纪如夫君，珍惜天师两气花园见面相压人静，谁知凭空望路谁成白沙，谁愿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平世纪离了发发娘亲，苦怜我比披甲衣身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已与不上死别之际，无父灵郎穷子曰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妻子恩天上地久不知苦尽，可以生往天与夜幕苦分与灵，叫一声往天与儿不不不自问， 踩他跨岁快 无父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里应的功劳不是三套落文，却当人家一去难分，不当快乐 请包大人多明白心，开封本事 是保证官学之意，岂知不信远亲，岂能寻衅不闻？皇上有旨，命西朝代官开封，今日之事就得由我做主。舍身宽裁，苦于民，朕身上血印，门上书印，今日速战，可有应付将闻？主公。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将分？王庆啊，王庆！老人命关天，你五岳将门，不长战阵，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保证！你尽管插脑不长，捣乱民心，下王庆敢当国贼，为民请命，天下之日保证诞生。这无免战本事，今上不长，虚荣像六尘。 花园里俏女王切敬，相见不忘夫妻定，让我许你在山根，我也不抹黑金元门，不知何日下西窗，对高四光金在心，闻声血血歌已经，慌乱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堂说四音，句句隐喻似黄金，万望大人深怀金。怎能忍？苦令我一无凶器而无证，说帮人早定在密林。 住口！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学手艺。 学这本子最让分，怎能一口就咬定？ 哼！ Thank you. 去绣金 楼。什么？ 再管金楼不往去，当朝万人不去问你不断情丝大哭声。 Thank you. 小生乃是王家马夫，雅集子在花园马房之内。 处处是 给草喂马， 给草喂马。 这里有警察女子，你们在哭声等，此时候人质问。 小生不知， 大人，这只警察员是我对手的， 我是对手。 数月以前， 哪有那天， 记不清楚了。 丢失之前，可有人前来见过？ 夫人， 可有人前来问？ 大人，我想起来了，那天张白张生来问我过。 问你什么？ 我见警察领出的，就问他是哪里拿的。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向。哎呦，马秀我领大事情，身是光长，行动可以。定是凶犯，我不免冒他一下。大班长被斩，你万恶军引起了盗心，加差一次冒失忘记，这不正想是死气沉，今日当场犯不着身。 包大人。督导你体面无私，为官清正，怎能无凭无罪，冤屈两民？ 哎，是啊，血印手印找难作证，一只警察岂可为凭？ 小生这我这是凶神之事，万望包大人明察。 啊，包大人，满堂审判，万事难找真凶。西朝倒有个旨意在此， 你到江南 满堂审判，多一道计，这是万少一人，使得此人上堂，本是正凶，就引事办账。 我来， 西臣 谁是真人马门？ 定案何必再审？ Yeah. 见谢臣心惊慌，身上一扎绝不一样，却为何披头上的真人像真人像？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刻去到新天王金枪，这谢臣一命狂，相公随你上去了。 谢臣只有听我讲，那衙里我不发现，你高升还要求衙，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 官运巧遇不用讲， 也是自出情缘，今日到此要怎样？ 实在是给明外上， 好， 我的气场够了，保护你的本愿官， 本愿官。 我这里稍息回地上， 来我大姐妹快放， 此事只要你不声张，保证无法生轻伤，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王金外你也无妨， 三个王金哪里上， 马帮背地下放， 请村民谁难死光， 只有七天七刀卖花，接你王，接你王， 才知啊你们人民辛苦了，害得我夫妻好凄凉，他最近老女苦折磨，我跑得路面几发达，这边来了包大人，有人海的土子江，我咬牙切齿坚持等。 和尚，你快五十五人，大小姐。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越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好汉我今天的草庙有回春。

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0.4味，啊？ 请讲。 听了。不对了，不对了，我 哎，怎么不对了？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这奶茶不是药材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说， 就算是药材，这奶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 这，你点吧， 你就听了。你要来天上三分分。幸福 一出龙堂红红红， 咱俩来天堂领导挂 热闹喜庆挂鞭道， 只要每天上桥云龙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收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谅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屁，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 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行。 养了几个娃啊，你。 给我赌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碎。 是 第三个儿子呢？ 第四个儿子不先想，到哪遭罪了？ 想 他来在殿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